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就像是漂浮在空中的云朵。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已经是2021年12月30号了。这两天古典也流行带落这周，不只是和你回忆过往，来复盘一下在今年的很多古典音乐的大事件，还会有甜甜系列。今天也是开始的感觉是甜甜的漂浮在空中的云朵，也是音乐当中的有这样的影响。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而在今天节目一开始为你带来的其实也是一部动画，虽然今天是星期四，不是周三电影音乐时间，但是音乐和这些影像，这些经典怎么能分开呢？那这里呢，我为你带来的其实是也是一部法国电影，叫做《魔术师》，里面的音乐既有着甜甜的，又有着纯真的，还有着回忆。这首叫《相送摇篮曲》。 Les heures passent mon cœur à Paris comme ailleurs. Passent les jours, passe l'amour. Le temps joue les tours. Passe la pilule, à l'autre pilule. Magicien manipule. Rien dans les mains, rien dans les poches. Il nous prend pour des cloches. Passe, passe vieux.Camarde à ton cou, tu n'es plus de la fête. Passe, passe les dimanches, des lapins dans tes manches, tu ne fais plus recette. Passe, passe mon vieux mec, sois pas incorrect si elle te refuse un bec. Passe l'enfance, l'innocence, la douce indifférence, le joli temps de vivre.Passe les jeux des jours heureux, les petits amoureux, car il est temps de vivre. Il va falloir, ma belle, apprendre à être cruelle. Passe dans les coulisses, l'amour extraordinaire. Passe mon enfant, ton lapin blanc et ta reine. Sois pas triste, la vie est un manège. Un tour de piste, adieu passe, mais le cœur est tenace. Quand vient la dernière valse, on se veut roi et lance. On triche et de guerre lasse, un jour on laisse sa place. Passe-t-on à quel seul ton? Que bouge-t-on qui fout quand? Toi, tu as fait ton temps, tant qu'il faut que tu passes. Rien n'y fera, ni l'or, ni l'argent, ni tes tours de passe-passe. 这一段是圆舞曲。说到圆舞曲，大家会想到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的那些圆舞曲，那些美姿，那些舞蹈。其实像圆舞曲并不是只有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斯特劳斯家族的才是圆舞曲，像肖邦写有14首音乐会的圆舞曲，而斯特劳斯当然我们知道是主要从事像圆舞曲啊、波尔卡等等这样的作曲家，他具有着圆舞曲之王的美称。我觉得斯特劳斯的音乐就是那个时代的轻音乐。而关于圆舞曲其实还有各种的译法，而他的前身也是像连德勒、奥地利的这些舞曲而进行的。而跟圆舞曲的近亲期有很多方式，比如说波尔卡等等。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来自于《相送摇篮曲》，其实也是一首圆舞曲，选自一部我很喜欢的动画，叫做《魔术师》。 Passe, passe, vieux Grigou, la camarade à ton cou。 古典流行在这个岁末给你带来，我觉得是会在今天听的音乐。我昨天说了，我有很多的想象。在此时听古典与流行的人群画像，大概你有在家中可以面对着面前的咖啡或茶，然后有些小点心，在家里收拾着做这些家务来聆听古典与流行。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已经放假了，也有人呢此时在路上，无论是开车、坐地铁、坐公交还是骑车，或者是在办公室，不同的方式，我觉得都用音乐这种甜丝丝的来庆贺新年吧。 才这一首虽然不是圆舞曲，也是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选自他的歌剧《吉普赛男爵》，这一首是《入城市进行曲》，是不是很有新年的气氛呢？来看看很多朋友都怎么说的。永远沉寂说了，是刚才刷了50分钟的碗，我记得你在休假是吧？拿着收音机啊，现在在躺着。是啊，平时在办公室是用手机 APP 或者是电脑上的听听 FM 来听古典流行，然后在家就可以听不同的音乐。我说了，这两天的古典流行呢，也是为大家送出祝福，大家可以在乐会当中来送出自己想对家人朋友的祝福啊。今天我也会为你传递爱的音乐礼品卡。老王说了，在犹豫明天要不要请假，希望音乐能给我点启示。哎，我是觉得您要请假就请假呗，都12月31号了。如果说在工作允许的情况下，不太忙碌的情况下，或者您是怕，我不知道您的年假会顺延到第二年吗？如果不是的话，您可以请假。看乐会朋友的祝福。二班的素中珍品说，新年感谢搭建的音乐平台，使我们荡漾在音乐的海洋中，感谢亲爱的乐会的同学们，我们有共同的爱好和对美好事物的感知，祝福大家。其实在这个乐会当中，大家都是在为彼此而祝福哈。我觉得这种新年祝福的心理，而这两天的古典流行呢，也都是很甜，是不是？那其实有很甜的，也有很 A 的。这一首， country wild and wide, where the Cossacks used to ride. Moscow is the very heart of the Russian world. There is so much history, you should come and see. From Russia with love, here's what I want to say. A new world has come my way. I grow to love it more each day. From Russia with love, I dream of a world outside. Its beauty is clear and wide. This country stands with pride. This is Russia with love. On the colored churches, golden domes are shining like the sun. And through the mighty steps, big rivers flow. In this old world, a new era has begun. 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其实呢前两天就想给你带来他的演唱，他是 Hello Momloti， 他是比利时的一位跨界歌手，他以演唱古典还有民歌流行享誉世界，那这种跨界的唱腔，古典和流行的结合，他其实是和 Josh Groban 啊等等还有 Mario Franklis 啊这样的跨界歌手是同时代的，很久没有听到他歌声了，本来前两天呢在播007系列电影的时候也想带来，但是你也知道古典流行的时间总是不够，我觉得今天这个气氛很适合听吧。这首是选择007系列，来自俄罗斯的爱。 Moscow is the very heart of the Russian world. There is so much history. You should come and see. From Russia with love. 有相配合的歌声就有相配合的音乐，这里是 John Barry 为当初007来自俄罗斯的爱配置的原版音乐，其实 Hammer Monty 也是根据这音乐后来呢有人填了词然后唱成了这样的歌曲。来自俄罗斯的爱其实有不同的版本，而 Lottie 的版本更激情一些，而我很爱 John Barry 原来的乐队版，唯美浪漫。 Thank you. 典也流行。来自俄罗斯的爱转换到了这首苏格兰幻想曲，布鲁赫的经典之作，也没有什么违和感，因为今天也算是各种音乐来庆贺新年，各国的经典，明天古典流行也要走这个系列。而其实 James Bond 他到底是哪里人呢？我们都知道他是系列电影007的主角，他是电影当中他是英国情报机构军情六处的特工，而其实他是伊恩弗莱明从二战时自己供职的海军情报处的同事身上找到了描写 James Bond 的灵感。而其实呢，他到底是哪儿的人呢？在小说中后来也他的身世有这样一段介绍，就是他应该算是苏格兰人，他的父亲安德鲁邦德是苏格兰人，而他的母亲莫妮卡那其实是瑞士人。所以我这里带给你的是一首苏格兰幻想曲。幻想曲是布鲁赫在1879到1880创作的，在各乐章加入了古老的苏格兰民谣的旋律。时段先到这里，短暂的休息一会儿，我们下半时段见。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冰雪场上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点燃冰雪激情，拥抱奥运梦想。

正在直播古典流行下半时段，一开始下半时段带来的这首作品是不是气氛很够呢？来自于 Hans Zimmer 创作的他是一个海盗，这是选自我们也知道长宁朵普演的那部电影系列电影加勒比海盗的配乐。每当主人公杰克船长将剧情推上高潮的时候，当遇到危险的时候，那这首他是一个海盗就是会出现，在重重的压力下会获得一些战斗，但是会终究正义战胜邪恶。来看看，其实这样的音乐也是给大家打气，我说了气氛很够。来看看大家也是发着新年的祝福，我说了这两天的古典流行大家都发来自己对家人对自己对朋友的祝福。小象听香这样说，2021年有点苦，各个方面都不太顺利，重压之下学习和成长了不少，学会勇敢和淡定，年末的时候也看到了一点点曙光，希望大家明年都继续出发，顺遂无余，皆得所愿。谢谢小象丁香，相信很多朋友在2021年都有一些艰难，但是我觉得我的2021年虽然岁数也不小，这么大岁数了，但是也依然也是在学习在成长，被重压之下也是依然，其实就像小象丁香你自己说到的，怎么样淡定，怎么样来面对。那在今年古典流行和我们北京乐广播以及包括北京国际音乐节 BMF 俱乐部都有很多的合作，还有包括中山音乐堂四场五月时光，五场午间音乐会，还有两场关于中山音乐堂的音乐分享会，也都是在今年啊，古典流行带给大家的一些公益活动和特别的音乐会分享。想想这一年真的也是成长和收获了不少，所以在明年的时候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在音乐中感受到音乐的魅力，感受到音乐中的力量，还有继续温暖和陪伴大家。刘远成听说了，每次听船长都觉得桅杆翻船才是男人的浪漫，现在的铁甲舰就没有了航海的味道。我觉得有啊，当出现这个乘风破浪的时候，当出现在水面上的时候啊，我都觉得依然有这种感受。哎，一开始的下半场的开场曲是他是一个海盗，那接下来这首曲子呢也和海盗有关。强盗加洛普， 这首《强盗加洛普》这个版本来自于2006年，杨松斯指挥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这首也是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这个强盗跟刚才的《加勒比海盗》的强盗的画风、乐风应该说是完全不同吧，挺热闹的。那其实这首《强盗加洛普》呢，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轻歌剧《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序曲，也是他众多的经典作品之一了。小老头说了，这今天的节目是吧，感觉有点像单位年底开茶话会的感觉。对喽，这种风格就对了。12月30号了吗？时间14:42，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刚才有的朋友说，哎，今天节目怎么有点像开茶话会的情况似的？我觉得就是这样，年底了，热闹、甜美、欢快。当然，你还要有古典流行自己的风格，不是？所以在这里呢，为你带来的是改编的巴哈爵士作品，而这个改编的版本呢，也是来自一部法国动画，叫《疯狂美丽都》，你看过吗？我觉得在下周，也就是在2022年的古典流行的第一期电影音乐时间吧，下周三，我想好好和大家说说几部这些动画的影片，法国的几部动画，好不好呢？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刚才大家在这首改编的巴哈中听出了原来的那个味儿吗？听出来是巴哈的哪首作品吗？选自他的其实是布伦登堡变奏曲协奏曲，而且呢在他的音乐当中，刚才的爵士的感觉又会有不同的感受。下面这一首呢也安静一些，我觉得声音中就像是那久远的八音盒传来的歌声，国王与小鸟。小鸟当中少咽痛的人，小鸟当中其实狩猎的这一串，因为下面我要接的这段音乐也是有关狩猎的，叫在猎场上快速波尔卡。 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又到了最后一支曲的时间了。其实最后一支曲我也想继续延续这两天的浪漫情怀还有甜美，以及在云朵之上。昨天最后也没有来得及好好和你分享这一首比利利斯，这个版本来自于莎拉布莱曼的，它真正的名字叫少女情怀总是诗。流行也都会有祝福给你，那今天节目最后祝你在明天的一年或者将未来也继续眼中有光，有梦想来追寻。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古月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下面的节目。 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迎元旦贺新年，北广购物感恩回馈，在12月29号至12月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商品95折，任意订购2单以上更享92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马上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以下是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哎，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啊，海参，大家呢已经不是很陌生了，非常熟悉了。但是国外的海参，您吃过吗？ 哎，今儿我们给大家吃点不一样的。您说咱们国内的海参啊，基本上现在能看着的，以养殖为主吧，对吧？但今天咱们给大家带一回冰岛，基本在北极圈附近的。那儿的水又冷，那儿的水又干净，在那么寒冷的纯净的水域当中，给您带来这里边的大海参，让大家去吃一吃。海参的营养不用跟大家多说了，对吧？但是好的海参，咱们今天说给您带来的冰岛的海参，这海参一根儿啊，拿在手当中50克左右， 50克，这真是大参， 大海参，哎，一根大海参，而且这海参呢，吃到嘴里呢是脆生生的， 对， 哎，直接即食的，也不用回家大家再来回头去折腾，所以这海参说实话咱得尝一尝，我自己吃的感受哈，没异味，没怪味，脆的口感，所以这身体营养不营养真的是有差别的， 对，所以呢，如果您吃过海参的话，没吃过冰的海参呢，咱们也不妨尝一尝啊。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呀，我跟您说了以后呢，真的您会觉得特别合适。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冰岛的鲜食海参。 是的 啊，咱们是500克，也就是1斤1包，给大家10包，那这就10斤了。 10斤了， 啊，10斤，但是一包当中只有10根海参，那么合一根海参呢，就是50克左右。我推荐过什么20克、25克、35克等等，这种50克的大参呢，是很少推荐， 很少 啊。 很少 国内的海参呢，达到50克真的很少见，这个个儿啊可真是不小。另外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赠给大家呢精品的爆汁20克一袋，再给大家20袋， 数量 也 很丰富。 这个从价钱来看，如果在市面上买的话呢，真的是会很贵。 对，我说实话，真的，咱不说大几千嘛，至少您4-5千块钱，您总是要拿的吧，对吧？ 今天我们这个组合连1000都不到，999元， 1000元以下， 哎， 直接全带走，而且方便的是给您提货券，您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给您寄家里，别怕冰箱没地儿，对吧？也别怕送人滴了嘟噜的。 没错，没错。而且呢，和什么概念呢？就是一根参呢，也就9块钱， 对，不到10块钱。 这么大根的参，一根9块多钱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 撒花吃，别心疼。 所以呢，如果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说到这个参呢，很多朋友说怎么这么便宜啊？50克左右这样的大参，合一根才不到10块钱，9块钱。我跟你说啊，咱们也是捡了一个漏，因为国外的人呢，他们对于什么海参呐、螃蟹啊， 小龙虾等等，这些他们是好像不认可，也不爱吃， 不会吃， 不会吃， 不会吃。 所以呢，这个进口啊，这个价格呢，哎，咱们就相对比较占便宜。 对，你们捞去吧，对吧？顺便帮我们把这海参可以清一清，这种海参。所以咱捞回来，咱这才有营养，咱们的宝贝。等他们醒过闷儿来，我说实话就没这价了。 所以刚才呢，这个李想还说哈，你说这个海参如果吃三根的话，没多少钱，30来块钱， 30块钱不到。 你说在国内的话，吃那种国内的辽参，比如说40-50块钱，那算便宜的一根。那你说吃三根和一根，那哪个营养高啊？ 对，所以我觉得您要说怎么着呢，要更划算什么的，我就来三根。 对， 一顿您就吃。您说万那儿一摆三根，哎，直接泡个米饭吃，这大 花吃啊， 对吧？真的可以撒开花吃。哎，咱们说是辽参有营养挺好的，但是卖的现在有点贵嘛，咱就三根这种的海参顶它一根，怎么着也能吃了不？对不对？ 三根连30块钱都不到， 真是这个价啊！ 所以真的是特别合算， 个儿大呢， 个儿大。哎，那家里有老人的、小孩的、上班族的，哎，都是可以需要的啊。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冰岛的生鲜海参啊。咱们是500克，也就是1斤1包，给大家是连主品再赠品10包， 10大包， 这就是10斤。那每包里边呢是10根，那合一根呢就是50克左右这样的大参。 哎， 另外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还有赠品，就是精品的爆汁儿，咱们是20克1袋，给大家20袋。那今天的价格只要999元，不到1000块钱，999元，合一根50克左右的大参呢，才9块多钱。 是的， 订上以后呢，得到的是提锅券，无论您自己家里吃，还是说送人，都非常方便。您送人，比如说烟酒啊、茶啊等等的，一个是落俗套了，另外呢，送礼不如送健康。 是的， 可以送人一个提锅券，什么时候想吃了，人家自己打电话就行了， 哎， 是吧？ 是的。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音符传递冬奥力量，冰雪送上新春祝福。1月7日至25日，月相约喜相逢，国家大剧院2022年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踏雪归来》，指挥家吕嘉、张毅、李新草、杨洋、李彪执棒，吕思清、黄斌、宋飞、池小秋等国内知名艺术家重磅加盟。十支国内一线演出团体，耳熟能详的中外经典，这场冰雪与音符共舞的音乐盛宴，邀您共赏。 老李，供暖器入户巡查。 嚯，您家可真热。 那当然，不仅有暖气啊，还开着空调。 冬季室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最适宜。您这啊，又费电还容易感冒。哎，暖气上怎么还晾着袜子？要生霉菌的。这什么味儿啊？厨余垃圾要及时分类处理，每天开窗通风啊。 真是惭愧，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太重要了。 首都文明办邀您践行低碳生活，呵护美好家园。蔚蓝北京，同心助力健康生活。供暖器，我行动。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 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